女神小磊闪亮登场。 各位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05，我是小磊，欢迎收听收看北京人民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 大家好，我是小磊的好闺蜜，今天的嘉宾天一。哎，今天非常开心，又在我们周日的女神百分百跟大家见面。 没错，我们又相见了。咱今天玩点什么呢？ 今天玩点什么？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能也许了解，也许不了解，但是从国家角度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财产。 那你还是别卖关子了，赶紧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聊的什么。 对，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中国的戏曲。 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优秀学生易阳，欢迎你。 欢迎易阳。 大家好。 易阳，是我们的这个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他在京剧这方面呢，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了。那他今天呢，也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京剧的一些事情，也会在这个节目里呢，教我和天一一些像京剧的唱段啊、手势啊等等。 对，我们来现场学一学，看看我跟小磊谁更聪明。 哎， 我有自信，反正 我更有自信。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来，今天的麻辣烫呢，是今天第一条有关大学生的。大三学生郑旭呢，在刚结束的暑假里，用一双轮滑鞋27天翻过了14座高山，滑行2150公里，从成都到达拉萨。 哎呀，真是不得不佩服啊。但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啊，就是大学生用假期做这样的体验，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你觉得是什么意义吗？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学生活里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其实他在这个沿路当中呢，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像这个暴晒啊，像饿肚子都是常事儿，但是能够在这种我们平常生活在大城市生活里的这种期间呢，能够感受到这样不一样的生活，其实是为我们的这种青春的回忆增添一笔非常特别的这种回忆。 对，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觉得年轻人嘛，有机会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是对于个人的那个个人的见识的丰富特别有帮助的。 对， 当然他这个方式稍微有点特殊啊，通过轮滑啊，但是我觉得不管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毅力，多出去走一走总是好的。 而且他进行了这个轮滑之后呢，还为自己的轮滑准备了非常多的收藏，比如摄影，他在这个途中呢拍下了非常美丽动人的照片，然后学校呢也是为他进行了一个个人的轮滑个人摄影展，来为他这个非常独特的旅行画上一笔非常圆满的句号。 对，我们今天不仅要夸夸他的这个行为，更要说这种精神特别好，所以我们的大学生们一定要活出自己青春独特的色彩。 比起他我就相当惭愧了呀。 你也可以很有色彩，一会儿好好学学，跟我们老师好好学学戏啊。 我们来看第二条。第二条呢也是有关大学生的。那高校请新生免费吃大餐，但是呢这个大餐吃的可是不容易啊，要得自己下厨 呀。自己下厨啊？现在的学生这么多会做饭的吗？我有点怀疑呀。 不要怀疑，我给你看两张照片。 什么照片？ 我来炫耀一下好了，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哟，那我们先来看看啊。 其实都是一些家常便饭，但是其实做起来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对，这时候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你想看到我们这个小磊的这个作品呢，也欢迎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包括小磊为大家做的菜哦。来，小磊， 当当当当， 这是宫保鸡丁 哦，你竟然看出来了。 因为我看到了那个胡萝卜。 但你不要看它这个色相不咋地，但是还是挺好吃的。 反正我也没吃着，你随便说呗。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还有什么菜？ 还有这个糖醋排骨 呀， 都是我亲手做的 排骨啊。 对，以前就是小时候吃妈妈做的糖醋排骨，然后现在上学了之后呢，想吃吃不到，那只能自己亲手做了。 做的还行 是 吧？是 吧？谢谢夸奖。 没有，没有要夸你，我想说我第一眼没看出来是什么。 只看到黑乎乎的一片。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想跟他聊的其实不是说你在食堂做饭这件事儿、而是说我觉得作为咱们现在这一代的人啊，可能真的动手能力比较弱，平常在家里面呢跟爸爸妈妈学一手好菜，其实对于未来你的个人生活是特别有帮助的、 对， 尤其是未来走上工作岗位 是 吧，是 的， 想吃到家里那口味道怎么办，自己做吧，买是买不来的。 对，像妈妈讨一些经验啊、自己做那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个武汉生物工程大学呢，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非常的科学，因为有同学在进行了自己掌勺，包括前面的摘洗食材、雕花摆盘、传菜上桌这种过程之后，深刻的体会到了妈妈在家做饭的不容易，觉得平常妈妈做饭真的是呕心沥血的为自己做了一桌好吃的菜，所以尝试之后才发现一桌好吃的菜是非常的难得的。 哦，还有意外收获，还增进了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 没错， 这个行为值得点赞啊。 那下面这一条资讯呢，有关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就是脸谱艺术展扬中华国粹。13日，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首次推出中国传统戏剧脸谱艺术展，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观看。那据了解呢，本次展出的中国戏曲脸谱是我省非遗传承人演群的作品，共纵计是100幅，分为直脸谱、玻璃钢脸谱、石膏脸谱和葫芦脸谱。哎，那这几种名词呢，其实我们听起来还是有点陌生的。 对， 葫芦脸谱、石膏脸谱。 对，是在葫芦上面画的脸谱。 石膏上画的脸谱，我们请易阳为我们解答一下吧。 对，是没错。这葫芦呢，就是拿咱们那个葫芦 娃的那个葫芦是吗？ 然后在脸上勾一些脸谱。 嗯， 然后石膏呢，就石膏做的一个模子，然后也是一个脸型的模子。模子在石膏上画的脸谱，啊，所以这些都是，还有纸脸谱，就是在纸上，我们可以裱起来，然后也是在纸上画的一些脸谱，啊，这个玻璃钢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玻璃钢。是在玻璃钢上画脸谱呗，是这意思不？ 你可能 就是材质不太一样， 对对对，作为一种展览。 对，就是一种观赏的方法不一样。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脸谱艺术展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很大的吸引力。像我就是很少去自己去寻找这样的脸谱来作为自己的常识的这个积累，但有这样艺术展之后，我可能会有兴趣去看，我想见识一下我们的中华国粹的魅力。 对，我想起码能，我想分清楚，就是不同的这个脸谱大概代表什么样的角色，是吧？比如奸臣、忠臣，还是什么什么？这个其实我说实话，我了解的不是那么深。 就是 以前只是 对， 只是 为你解答一下，这个红脸啊，咱们戏曲舞台上、红脸一般就是代表 忠臣 对 吧？关公。 白脸呢，一般是奸臣，像曹操这样。对对对。这个是最好区分的。 对，就反正那个黑脸呢，包拯，这算什么？有这个脸吗？我没说错吧？ 对，有，包拯是黑脸嘛，黑脸的包公。对，还有他这个脸谱啊，可以更加形象的刻画一个人物性格。一般就是花脸角色都勾脸谱嘛，就是表现他就是性格很张扬。对，然后所以才是画那个脸谱。啊，脸谱勾起来很复杂，一般演员都要勾一个多小时左右， 对，我觉得那个油彩画到脸上，就总相当于在脸上作画一样啊。 对， 所以我觉得它不仅是好看，有一份那个抽象的理念在里边，就是中国的一些逻辑思维。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时间要多去关注一下，了解了解我国的这个国粹。 其实这个脸谱上面是有非常多的学问的，我们可以一一的去了解，然后来了解我们的中华国粹。那今天的麻辣烫就到这里了，下面进我们今天的女神下午茶。今天的下午茶的话题呢，就是中午没事儿咱来写段金句如何。欢迎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合作的一直播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情况，可以一起来通过直播学习一下一会儿我们要学习的这个 金 句的手段 的唱段。 对对， 还有它的这个叫什么姿势，不叫姿势，这叫什么 身段。 对，唱段和身段我们来学习一下。 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搜索 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啦。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合作平台也可以看到， 对， 像 比如说我们的 花椒，对，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女神下午茶。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刻了，终于可以来学一下京剧了，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你为什么会想学京戏？ 因为家里人没有来这个从事这样工作，或者是有这样的这个喜好的，然后从电视上看到一些这种表演呢，我就觉得离我很遥远，然后我又想去感觉想唱一唱 唱一唱， 对，又不知道从何学起。 你会唱哪些段？就是你随便给我们先听两句试试啊。 我有点小印象，就是我小时候和奶奶学的，奶奶喜欢听戏，就是，奶奶你听我说，是这个，谁家的表叔叔？ 这属于样板戏是吗？ 对对，没错，这属于样板戏，这是《红灯记》里的经典唱段了。 嗯，对， 因为是跟奶奶学的嘛，然后第一句是"奶奶您听我说"， 挺符合跟奶奶学的这个场景， 没有儿童的记忆，然后再有其他的东西呢，可能就了解的不多了。 嗯， 哦，对，那我们的嘉宾，你是学什么戏的戏种的？然后你是学什么样的那个角色的呢？ 啊，我是当然学京剧的，然后呢，学的行当是武旦。 武旦， 对， 哎呀，这个武旦厉害呀！就是我觉得武旦给我印象就是属于特别能打的。 嗯，这样武旦练起功来是不是很辛苦？要舞剑、舞刀的。 对，是，就是在平时呢，就是学戏它是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的。无论是唱文戏的还是唱武戏的，从小都要一样的压腿。一样的练身段打靶子，这些就是都要一样的练，啊，只不过武戏呢，它当然是比较更注重一些武打之类的技巧，包括身段，然后翻身儿，就一些，因为他演的一般都是侠女嘛，会英雄人物啊，哈，会武艺的，啊，所以他就是必备技能，他就得会一些。 所以现在每天也要做，就练这些功嘛，基本功。 对，是。 就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先练一些基本功，是吧？ 对，每天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跟养成习惯一样，也要就像运动一样，都是要练的。能练就要练一练，保持这个肌肉的一种能力，还有身体的一种协调性。 所以说，学戏等于是也是学到老，不是活到老，要练到老的这样一个戏， 是 吧？ 其实如果一天不练的话，可能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外人就能知道 了。观众就知道 了。 对，是有这个老话。 嗯嗯。 对，还有那句老话叫什么？台上一分钟，台 下 十年功哈。所以说，戏曲这个东西，我觉得它首先啊，它这个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啊。就想要表演的话，真的是要经过系统的学习。 是。 但我们光这么说哈，我们还是不能想象这个戏曲到底是怎么样，尤其是这个武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我们来请易阳给大家到嘉宾区来呈现一下。 对，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今天就简单的走一个小的身段，然后展现一下这个武将上战场之前这个整理铠甲的这种城市化动作。 嗯，好的， 因为我们空间有限。 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的武旦表演。 对，您可以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首页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现在我们的嘉宾已经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好，您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 嗯，好，其实武旦也是有一点这个很女人的姿态在的。 对， 她现在是在进行一个这个手势上的变换。 对，我觉得手势上的比较多。 嗯，对，看得我眼花缭乱。 对对对，好。 哎， 行，感谢我们的嘉宾，先嘉宾来到我们的这个嘉宾位上啊， 到我们的嘉宾位上， 给我们简单讲解一下刚才的动作，因为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看不到这些动作的啊。我们来简单跟复述一下，刚才我感觉这个手上的动作特别多，是吧？ 嗯， 有很多上挑的，还有这个转的，这手之间转来转去，当然我也不太懂啊，给我们讲讲这个动作大概都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啊？ 对，我来简单解释一下哈，因为咱们这空间有限，就没法那个拿一些靶子东西，然后在这里。 动，所以刚才这一段表现的就是一个武将他临上战场之前自己整理自个儿的铠甲，然后准备带兵去杀敌之前的动作。 嗯， 像刚才这一开始拉好山膀， 拉好这拉就是把两个手伸展开，咱俩都跟着行。 啊，所谓山膀 拉好山， 最后让你们体验一下。啊，山膀就是人嘛，加上这两个胳膊就跟山一样，山膀要横平竖直。 我们嘉宾离话筒近一点， 您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对，然后横平竖直撑开就是山膀嘛。 嗯， 然后刚才这个整到这边就是整理整理腕子袖口啊， 整理 重要啊，对，不能松了呀，看看啊，袖口啊都紧了。 嗯， 然后呢再看看头上的头饰， 嗯 啊，看看自个儿就注意仪表嘛，打仗也得要注意一下仪表嘛。然后再捋捋这个穗子啊，都规整了，然后把这个胸口他扎的那个靠旗儿， 后面有很多那 个 旗子， 靠旗嘛，他都系上了，绑得很紧，然后再紧紧自个儿的铠甲，这就算那个就整理完毕了，就可以带兵去打仗了，就是这一段。 原来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背后其实都来源于生活中的这个每一个就真实生活中的细节，同时它又是将它城市化， 将它艺术化了。 对，就是有句话就说这个戏曲这个东西是源于生活然后高于生活嘛，一种表现形式。 其实我刚刚注意到易烊在表演的时候这个眼神也是非常的有力，然后非常的有神，眼神的训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苦的功。 对，眼神是要经过专门的训练的，是吗？也是 这个眼神啊，对，也是因为从小学戏的时候，老师就会教你就是变脸亮相。 什么叫做变脸？ 就是变一个脸就要亮一个相吗？ 变脸其实就是甩头，就俗称甩头，这就是变脸。变脸一般就是90度方向这个甩头，然后有右的有左的，然后有配合你这个动作，就一个动作的结束，就可能那个。就是变脸亮相，然后眼睛要随之瞪起。 对， 就是， 大家可能能在这个如果经常看这个戏曲表演会知道，他有时候出来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正对观众的，他可能 侧 身，然后 叫子午相， 对吧？走到那个台了，啪，头转过来瞪着观众，这一下这就是变脸， 对 吧？ 对，就是有一个点来让观众知道，哎，这个人物形象一下可能就立住了， 对，而且这一下真的挺帅的。刚才这个嘉宾就是那么一下觉得哇， 本来 英气飒爽， 对，说话的时候还是非常柔弱的这个眼神，然后一变脸就感觉非常的有力， 对。然后刚才说到这个有一个变脸，还有一个这个身法啊，就是刚才可能在表演的时候，可能我们看视频的那个观众们大概能看得到，他的那个步伐也有一些配合着上边的这个手部的姿势，有些简单的走位，还有一些下蹲的动作哈。 对对。 然后这些动作它表现的是什么呢？ 这些呀，这些其实主要就是也是就为了配合这个身段，因为它要协调嘛，就是它 你不能只动手是吧？ 对， 这样看着很怪， 不能只动手就站在这里光动胳膊光动眼睛，这样就会很干，所以就要一定要为了协调就要舞台调度，因为舞台很大，当你自个表演的时候就是站那一点地儿，所以你一定要动起来，然后把整个舞台就是才能掌控住。 对，提到这个表演可能大家会 有些印象， 因为中国的京戏啊它其实更是一个比较抽象化的表演，它不像那个话剧一样有很多实际的这个物体，你可以有实物的，它是一个无实物的表演， 没错。 所以它又通过这个动作把这些空间啊，包括这个路程啊，环境啊，都要展现出来，对吧？ 对， 我记得我之前选过一个戏曲的小课，就是两节的课，然后就想了解一下嘛，然后老师教了一个小旦推门的动作， 对， 他展示起来就感觉我面前就是出现了一个门， 来动两下，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的专业的老师看看你这个学的怎么样， 学的有点浅， 没关系，来推一下门。 我记得就是手要这个样， 怎么样？这是翘起兰花指是吗？ 对，然后这样打开门，然后其实是要跳进去的，因为小旦比较活泼嘛，然后要面前假装有一个门槛，然后推开门之后看左右看一看有没有人，然后跳进去。就 是，这样，看得出来是相当的业余啊。 没有，说的意思是对， 说的非常好，这个动作看起来嘛， 动作可以忽略不计。 对，我太拆你台了，直接说业余， 三道杠，黑杠在脸上。那我们请老师再来跟我们说一下，那在这个京剧的学习当中你是怎么来将这个非常多的这种像眼神啊手势啊步子啊能够这么协调一致的？ 训练，就是系统的训练。因为你像那个从考入戏校， 嗯， 就会接受一系列特别正规的训练， 嗯， 然后从眼神到脚底下的台步， 嗯， 然后到你的身段，都是有成套的组合，还有非常系统的训练， 嗯， 当这些都已经就是，习惯成自然了， 嗯， 就 OK 了。 那个戏曲好像是比较手眼身法步，是吧？ 对，手眼身法步， 对吧？是有这个。 它讲究的就是协调一致， 嗯， 就是它讲究手动啊，眼动手动，手指哪然后往哪看，就是这样。 对，它有一些比较约定俗成的这样的标准，对吧？ 对对。 哎，那您刚才说你学的是这个武旦啊， 嗯， 你是从小就喜欢这个武旦吗？为什么会选择学这个角色武旦呢？ 嗯，也不算是，就是，假如说进了学校以后，嗯，老师会看你的条件，就是看这孩子，嗯，假如说嗓子不错， 嗯， 然后扮相挺好的，个头什么的，他都会综合考量， 嗯， 然后决定让你去学什么行当，他会给你具体分了，就是你是去学青衣，还是去学花旦，然后还是老旦，还是武旦，他都会给你具体分。然后男孩那边也是，男孩那边就是武生啊，小生。然后花脸，对，就是这样等等的行当，他都会给你分开。 嗯，那武旦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你为什么是符合这个武旦的这个标准，把你分到了这块呢？ 可能就是觉着就是，性格也好，就是 比较 汉子。说白了，这武旦就按现在话说，可能就有点女汉的那种吧， 嗯、 就是他、 有气魄。 嗯，对，然后弓当然练的也就是还不错，然后身段呢就是比较骨力。就不软， 骨力是比较硬朗的意思，是吧？ 对，就比较骨力，就一放那儿一看，就精气神儿，哎什么的，哎 啊，不像那种那个我们想的青衣这种柔柔弱 弱 的， 弱对大家闺秀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嗯，你先去学武旦吧。就假如说他给你分完行当，还会通过一年时间看，如果你真的合适，就继续学习；不行的话，他还会给你有所调整的，这个是可以的。 那在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会有对自己这某一个角色产生一种厌烦，或者是觉得学的有点烦了呢？那这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自己的这种心情？ 对，那倒烦倒没有，但 我听你说每天都要练功， 对、啊、 没有烦躁的时候吗？ 就是、每天都要重复这种功力的练习，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得真喜欢、 嗯、 就是说当你就像那个有些人酷爱健身是一样的， 嗯， 当有时候你就是每天都干这一件事情，你已经自然的就养成习惯，就可能你一天不去练一练，不去河边唱一唱，你都会觉得不舒服，这一天少干了点什么，他就已经彻底融入 到 你生活 里了。 对，就是融入到你生活中了、 嗯、 对，而且你会觉着他以后就是你要干的事情、 嗯、 离不开他，你自然不会觉着有那么多的就是啊痛苦啊抱怨呀、啊、就、 嗯、 那学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什么东西就是学的不够好，或者说比较难以学习，有这么这样的部分吗？ 有，那当然有，这种时候是很多的，就是哭个鼻子呀、 嗯、 自个儿特别 印象比较深的什么是最难的，对你来讲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最难的呀？ 对，印象比较深 的就是这个戏，学剧目学戏的时候学不好，然后很着急，就觉得怎么这个动作就是领悟不到老师说的那种点呢、 嗯、 就是这种时候会比较痛苦吧。 我们先进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听听易阳还有哪些学京剧的深刻的经历。 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 FM98.2， 欢迎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0，我是小磊。 大家好，我是小磊的闺蜜，今天的嘉宾天一。哎，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北京百分百了，是女神百分百， 中国百分百。那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呢，除了可以在广播上收听到以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来进行页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尤其是今天啊，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一会儿呢要学京剧。 对，一会儿我们要跟老师好好学两手啊，所以你要想学的话，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平台，还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你觉得我们谁学的好，对吧？就给个数字， 给我们个评论， 对吧？天一就发一，小磊就发二， 对，扣一和扣二。如果谁输了的话，一会儿下了节目要请吃饭的啊， 看看一会儿谁的票数多一点啊， 就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了。 对，刚才我们呢跟我们的老师呢简单的聊一聊，就是京戏他所学的这个行当以及学戏的一些故事。 嗯， 我觉得听了半天啊，有点心里痒痒。因为刚才听了好多这个说武旦，看了这个手法，但不知道唱这边是怎么样的啊。对吧，京戏感觉唱起来还是挺有难度的。 对，其实武旦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神秘的，就想拨开这层面纱。 对，好像以前有那首歌叫刀马旦哈，这是我唯一对这个会就是这类角色唯一的一点印象就停留在这儿了。 嗯，那我们马上进入这个学习阶段吧，请我们的易阳老师麻烦他给我们来教两段，千万不要嫌弃我们俩 唱 得 不好。 嫌弃一定非常好。 好， 嗯， 我们先学一段就是红灯记吧。 嗯， 哦，就 是您 刚 才说那个 奶 奶，听我说， 哎呀，这简单嘛。 对呀，你这太占便宜了。 对，因为这一段呢，就是他可能在对，就是在咱们奶奶那边属于就是脍炙人口， 对，比较经典的 街上， 对，那个时候 都在放。 对，八个样板戏在那个时候是在全中国知名度高的不能再高了。 对，而且现代戏呢，它也不用就是讲究上口尖团字啊，就是没有那么多讲究， 嗯， 就是比较。好学，来， 嗯嗯， 我就喜欢好学的。 我也要学这一段吗？ 给他找个男的。 好，我也试试啊。 好，啊，有一句念白是这样的： 好， 奶奶，您听我说啊，奶奶，您听我说。 那这个这个念白需要有什么技巧吗？对于发声上，就是用假嗓还是 假嗓？就是声音细一点的那种假嗓，你们可以试一试。 我试一下。 奶奶，您听我说。哎，好了，不错， 有点意思，是不是？ 节奏，来，我们天一哥哥， 我有点张不开这个嘴了，是吗？ 我来给您念念，是这样， 嗯， 奶奶，您听我说， 您听我 说， 说 节奏一样， 我试试啊， 节奏没有掌握好， 嗯， 奶，哎，都搞这音儿才对呀， 对，奶奶， 哎，您听我说， 好， 哎、是这意思吗？ 有点意思， 哎呦， 真的真不错， 真的可以啊， 可以的。 哎呦，我这脸都红了。好，老师继续。 大家能想象到我可爱的田一在唱 田一哥 的品味？ 再往下唱一个。 好， 下一句是我家的 表 叔数 不清。 嗯，有个过门是大垛一滴根拉根拉根滴根滴根冷，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啊、还 有一个弯，对， 那得深呀，这个好难呀。 我先来吧， 你先来， 酝酿一下、啊。 好，我再来听一听。 嗯，当个里根，来一个。 里根拉根拉根里根里根冷，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哎， 没有大事不登门。 哎，好的。差不多， 如果是达到这个水准的话呢，我还是有点自信的。 可以来看看能超越我吗？ 我还要再听老师再带我一遍。 哪来的自信？ 对， 好，滴根拉根拉根滴根滴根冷，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还是挺难的， 来来来， 我还得先找点调。 我家的 表叔数不清。我是不是比你唱的好一点？ 甘拜下风。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状态不太好，不然能更好。 还嘚瑟呢， 我这牛吹的有点大哈。 嗯，后面是那个没有大事不登门， 不登门 ， 没有大事不登门。 我咋听着有个调不太对呢？ 老师说对就对。 我说你唱的不太对。没有大事不登门，是这意思吧？ 对。 没、啊、这调好难找，那么高。 没有 大事不登门， 哎， 是这意思哈？ 好听呗，好听 啊， 好听。 哎，我总从来没这么紧张过。 改行吧。 我要去唱，哎，青衣不对，青衣是女生唱的呀。 对，是， 嗯， 再往下学一句，然后换男生唱的 是 哈。下面那句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 虽说是 亲眷又不相认，这是比较快， 这有点难哦。 对，有点长。 一字一板。 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 哎，对，差不多节奏是这个样子。 哎呀，我觉得这句我有点难了。 我带着你。 虽又出不来这个声了，这个调好难找。虽说是 亲眷又不相认。嗯，差不多 哈， 挺好哎。 哎呀， 夸夸。 哎呀，我这心脏跳得太快了， 真棒！ 还是学男生的这个唱段吧，我觉得比较好唱一点。 啊，行，那咱学男生的唱段吧，来一个三家店，蒋申儿那段。 三家 对，我是不太知道这段怎么唱的。 先老师先给我们来一段，就是几句的整段的。 我们先听听这整体效果好不好行啊？ 是这样的，蒋申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头，一步是响马并侧口。而不是待人呢把枕头，杨林与我来怎呢斗，因此上发配到邓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是难舍斋房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拔了头，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牡丹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接差把点头。 好听， 好听。 我就感觉回到了童年那会儿， 陪我奶奶看戏的那种状态了。 对，我觉得我们俺俩能学下来两句就不错了。 对，咱就学两句试试，因为这个就是传统戏了，嗯，就是它就有那个上口字， 嗯， 像那个大街，它就是大街， 大街， 大怎么读？ 大街啊，是不是？ 大街。 GI 大 GI， 它这个 GI 那种感觉是两个音了， 大 GI 街 大街了， 不是大街，大街， 包括那个青衣唱段里的那个苏三起解， 嗯， 他也是，他也有一个街字，也是念 GI， 都是这样的上口字。 苏三的 立了红铜线，将身来在大街前门，就是街，就是这个街，街， 啊， 字。 知道了，哎，学一学，咱得 学 起来啊！这是我先来， 男生优先，现在 我觉得那个这个曲有点难，因为没有那么熟， 嗯，嗯， 好，老师先来，你来一句，我们学一句。 将身儿，对，他将就是将自己，相当于将身子嘛， 嗯，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 啊， 就是我站在这条街上了， 啊， 其实就这意思， 这一句吧， 再来，啊， 再唱一遍， 嗯。将身儿 ， 对 啊，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 这个第二句真的有点难了， 来至在大街口， 对。 哎，这是我真学不来了，没记住。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好的，仔细听啊。 太笨了。 哎呀，我觉得这句好难。 仔细听啊。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 来，你先来，我赶紧，你学的比较快。 啊，是男士优先吗？ 你先来吧，我这没学会呢，再听一遍。 好，我试一下啊，不要笑话我。 我一定笑话。 白眼。将身儿是吧？ 对，将身儿， 将这个， 对对对，大嗓就行。 将身儿来身居在， 来至在， 来至在， 对，大街口， 来至在 大街 口。 哎，对， 我就说第二句不好学吧，这回你承认了吧？真的不太好学， 就听的时候感觉， 对，它有几个弯儿的，记不住那个旋律，加这几个字儿吧，又不是我们平常白话文中会遇到的字儿。 听的时候感觉朗朗上口，但是自己唱起来真 的 是有 难 度， 只能跟着老师，我觉得还能哼下来，自己唱有点悬。 这 老师，你带着我唱吧，好吧？ 带我们俩一起来唱吧， 来，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个捣乱的那个。 对， 这回大家感觉出来了吧，听着在舞台上表演着那么精彩的戏曲啊，真的要学起来特别的困难，从他的唱到他的那个语句，包括一些个别的字词的那个把控哈，节奏其实都比我们想象的流行歌曲要难唱很多。 像这一句我们可能就要 学 好长时间的。 试一段别的吗？ 试一段什么？ 那个今日痛饮庆功酒， 这个好能好， 这个 简单， 最简单，大家听得多一点啊。 对 对，那就是好，这个唱一句，您学一句哈。 好， 今日痛饮庆功酒， 今日同饮庆功酒， 这就都是大白字了， 嗯， 就没有上口字了，就比较好学。 嗯， 壮志未酬誓不休。 壮志未酬， 被你带跑了。 我还觉得唱挺好的。 壮志未酬誓不休，我唱的比你高了一点。 嗯， 对，可能男生唱的调跟你不太一样。 对， 没错。后面再往下试试啊。来日方长显身手，这句简单。 来日方长显身手， 没错。干洒热血。 这得咱俩单独来，这句有难度， 比拼一下。 对，你先来。 干洒热血， 我倒是跑了。 前面几个字还很准呢，最后一个是有个弯儿。干洒热血， 干洒热血啊，热。干洒热血， 哎，对， 写身手， 写春秋， 写春秋， 写春秋。 我来了哈。 好嘞， 干洒热血，写春秋。然后怎么收？ 哎，这玩意比较复杂， 后面这个玩意好复杂， 还是得跟老师来啊。 对， 这个太难了，后面的 后面这是有一点。嗯，这段还行吧，咱就体验一下收 尾。哎，我觉得我们俩就点到为止吧，估计现在听众都听笑了，这俩人唱的怎么这么不靠谱， 再听下去就好换台。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俩这个抛砖引玉作笔成样，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样一段的学习呢，也能够加深对戏曲的了解，有空呢也来学两句，对吧？ 对， 以后有什么场合表演一下，还是能很惊艳众人的哈。 感受一下京剧的魅力，其实真的是博大精深，像刚刚那么一小段我们听起来都是非常的纠结，因为想 纠结啥， 因为想去唱好，但是又好 难 练。 难 对， 对， 就是这种心理的这种着急和自己的功力的不够。 哎，那我也对，听说我们俩学这个也有一个小问题啊，京剧现在的普及是不是跟它这个难唱程度也有一个关系，它越难唱所以它普及起来越难。 对，是应该也是有关系的， 对吧？我们想学好的话，可能光纯听好像很难听的学的那么地道，如果没有正规的像老师这样的教育啊。 嗯， 对对，是，就是他这个普及呢，就是现在就是走进剧场去看戏的观众太少了。然后呢，他加上自身的这种宣传力度也肯定达不到，因为现在他不符合当下的一种就是流行趋势吧。你像电影啊、音乐哈、啊、这种东西都是大家都特别喜闻乐见，也愿意去看的。但是那京剧它是特别传统的东西，如果你对它没有一定的了解，就不会有喜爱，没有喜爱就不会走进剧场去看，所以就是它的问题。 是啊， 但其实这现在情况来看，我觉得像在这个电视节目上或者是我们的综艺节目上，对京剧的这种怎么说呢，创新或者传承是越来越多了，就经常会看到这个很多人的对于京剧的热爱，然后又在这个流行歌曲上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创新。那对于传统这种学京剧的，就像易阳老师这样从小就开始学传统京剧的人来看，你觉得这种创新是否得当，或者是能将这种创新， 就是能不能帮我们的戏曲能够更好的传播出去呢？ 嗯，对这个呢，因为就是很多人持的意见都不统一，然后呢有喜欢一种这种形式的传播，然后有的人呢也是持反对意见的，这都很正常。 反对他为什么会反对呢？这不是更多人能听到这样的戏曲了吗？哪怕是在流行歌曲当中啊。 对，是，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从小学戏就是受的一种教育啊，包括是他这种京剧戏曲这种形式吧，他这个是随着咱们这个中华五千多年文化都慢慢也是到了那个清朝他那儿慢慢形成了，最后才形成了京剧。原先都是徽剧啊、汉剧啊，就各种剧种，然后最后才形成了京剧。所以它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就是很多，然后条条框框也特别多，很复杂。包括它的表演形式，它都是成套的，就是那个就是很程式化的一些东西，像有一些东西它是无法被打破的。然后像一些新形式，就像给它融入到歌 曲 呀、啊、 像新贵妃醉酒啊， 对 吧？北京一夜这种， 对，其实那个李玉刚老师他这种形式也挺好的，因为他没有改变什么东西，他只不过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唱段曲调然后原进了那个歌曲里，这种还是很容易被接受的。 我觉得接受度很高，大家 KTV 都愿意挑战这样的歌，因为很难唱但又很好听。 对，其实这是一种方法和手段。 对， 只不过就是人跟人的看法不一样嘛。就如果说真是为了一门就是艺术的发展啊，和就是发展也好，和这个宣传度也好，这是一种手段，就很棒的手段，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啊，这是京剧呀！啊，原来京剧这么唱，那我听听京剧去吧。可能会是连带作用嘛。其实这是很好的一种。 对， 不然的话，宣传方面就是很单一。对， 明白。就是如果你不走进它的话，谈不上去传承这个事情。 对， 没错，没错。你像我们现在学的就是，只是就是，继承。就是继承好这门艺术，对， 弘扬我们中华国粹，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 将这种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没错， 就是我们的本分。其实 对，因为也是希望这门艺术还是能发展下去，就是越来越好吧。 嗯、 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的国粹，是根上的东西，还是不能丢。 好的， 我们到秘密话语里面继续聊这个话题啊。 嗯 嗯, 嗯，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秘密花语。那么我刚刚易阳老师和我们聊了这个关于京剧的传承啊，非常有感触。那今天的秘密花语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和京剧有关。每个人呢可能对于京剧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小回忆小故事， 对，或者说是其他的自己比较喜欢的戏种啊，可能多多少都会接触到一点， 对吧。像我是东北人， 嗯， 其实可能我听京剧少一点，但是易阳老师也是东北人啊，从小二人转或多或少都会听到一点， 没错， 在家我爸反正总是放，你像赵本山在东北特别火嘛， 嗯， 所以二人转其实也特别火，我听这个其实特别多，我觉得就像他们是那个喜剧演员嘛，他们把这个二人转就带到了舞台上， 对， 是因为喜欢这些喜剧演员，所以也会来听听他们唱的二人转， 嗯， 从我这二人转啊就在东北打开了市场啊，这也是一个传承戏曲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式。 是的是的。您像我对于京剧来说有非常非常少的了解，但是有一点小回忆，就是我姥爷非常喜欢京剧，就他们那一辈的人对于他们的这种喜欢的音乐呢，好像只有京剧，只有京剧来丰富他们的这个文化和精神生活。 嗯， 就是我姥爷在我长大之后，他就有点耳背了，然后就听不见很多的声音，但是呢他唯一能够去仔细听的就是京剧了。 嗯， 像在我们家里，我和姥爷一起看电视，然后我在看一些电视剧什么的，然后他可能就很无聊，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去看，然后我就感觉坐在这儿姥爷又无聊，感觉挺不好意思的，然后我就换到了这个中央十一台 戏曲频道。嗯， 然后我一给他换，他马上就提起精神了，然后就跟着打个拍子呀什么的，就完全能够听到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做了一件好事。 嗯，就是喜欢这种老腔老调，可能 对， 就是， 对 对。 其实这种老爷跟这个外孙女之间的感情呢，也是融合在这种京剧的这种歌曲里面了。 嗯， 对，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老一辈的人的确是喜欢京戏的多， 嗯， 但是年轻人啊，就像小磊我们这个年纪的，对京戏的喜欢就少， 对，少之又少。 关键是我觉得有个阻碍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刚才老师在教我们教唱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出来了，因为他的很多这个念白的，不仅是念白，包括唱腔那个字音啊，跟我们现在说话这个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听不懂， 嗯， 听不懂呢，自然就理解不了，而且你还更难的就是理解他那个里面唱腔的那些哪些点是好的地方，我们听不出来，所以你就很难去深入了解，就很难去喜欢上。 嗯，是的，是的，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的。 对，所以说咱这种节目应该多做两期哈，帮助大家来仔细把这个戏曲这东西拆开揉碎了，告诉大家，哎，这一点是它难点，这一点是它好听的点。 对， 大家知道了这个，可能就能更容易听懂戏曲了。 我听过特别多这样的反馈，就是说你这刚才做这一套动作也好，唱这一大段也好，哪儿好啊，就是我什么地儿鼓掌啊， 找不到那个鼓掌的点， 对，你会觉得很尴尬。哎呦，我这学这么多年您都不知道是哪儿好。其实也不是的，就是说就是脱节了，就是他这个形式没有说特别的与时俱进，像那个老一辈人是因为他没有特别多的娱乐方式，他就会大量的听戏曲，这就是他们那个消遣的一种方式。可是现在就是那个特别多了，是吧，电影啊，这个话剧啊， 对对对， 包括那个就小剧场的一些 演出 都特别多，一下它就不行了。 对，我觉得像中国有嘻哈这么火啊，如果将来有个中国有戏曲，像中国有嘻哈那种把这个嘻哈乐一些特点介绍出来，然后我们把戏曲的这个也用那种方式介绍出来，也许大家就能更好的去喜欢上戏曲这种形式，能看懂了自然容易喜欢。 其实像我们这一期节目一个小时来聊京剧，其实远远不够的， 对， 因为京剧的这个 博大精深啊， 对，文化实在是太